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公益团体不计其数，他们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那些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温暖他们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快乐。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75岁的刘琦老人就是其中之一。20年前，他创建了安逸爱心艺术团。20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这个爱心艺术团的足迹遍布京城的敬老院、学校、医院等地，也成了京城小有名气、美誉度颇高的公益团体。在旁人看来，没人会相信他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的乐观坚强传递出了无限的正能量，也影响了无数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讲这位非同寻常的老团长刘琦的故事。20年前，他是养老院的常客，他用歌声打开了老人们的心扉，以自己个人的魅力吸引众多有爱心之人加入其中，一起奉献爱心。20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安逸爱心艺术团的公益演出超过2000次，足迹遍布京城各地。虽然如今他已年过70，但公益的脚步却一刻不停。每一次精心的准备、高水准的演出，总能收获无数的掌声与喝彩。然而，没人知道笑容的背后，他承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如果他自己不说，没有人会将他与癌症联系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位乐观坚强的活力老人，多年来用他的爱心温暖了无数人的心，也用他的抗癌故事激励了众多癌症患友共度难关。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刘琦讲述他的动人故事。刘团长您好。 你好。 刘团长呢现在是在咱们这个安逸爱心艺术团当团长，就是团里的一把手，什么都得管。 哎，对， 这个艺术团里边当然他就得有这个节目。 对 啊，咱们平常都会有一些什么节目呢？ 咱们这个艺术团的成立啊，一开始还可以坦率说哈，是因为我母亲在敬老院。 哦， 我母亲在敬老院呢，因为一到敬老院，我感觉到敬老院他们虽然物质生活不错，但是文化生活太单调了。 嗯， 所以因为我母亲呢爱唱歌， 哦， 这样影响到那个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文艺方面呢也喜欢，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母亲住在敬老院，我们就跟着去了。我跟我弟弟还有我妹妹还有我们几个爱好者吧，经常上敬老院去为这些老人呢教唱歌啊， 唱歌 完了给他们，所以 尤其东直门敬老院，就由1998年就融在一起哈，啊，分不开了。 就是主要是唱歌， 唱歌啊，为他们那个组织他们说快板啊、三句半呀、啊给他们的文化生活组织起来了。 就是 有时候拍手啊，所以互相感动到这些老人呐、啊，哎呀，真是特别高兴。 哎，这就是当初一个起源。 对。 哎，要这一说起来20年了啊， 20周年。 那20年的话，那这个咱这艺术团的成员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就不仅仅是您和自己家里的这些人了吧？ 是的，是的，是的。 嗯，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啊，注册的人嘛，说实在的，很多，40人。 哦。 但是实际活动的，仅10个人左右。 这个。注册您说是像是在咱们那个现实当中啊，是在上班啊什么的那种注册呀，还是说就在这个网络上咱们用那个什么 QQ 啊微信啊建个群啊什么的这样的注册？ 我们这个是在一开始呢就是自己填个表，作为一个群众组织、 哦、填表、啊、 填个表，因为这个老人嘛免不了有这些那样的事情。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因为是公益性的、 嗯、 所以大家伙呢虽然是互相照顾，但是他有一个责任问题， 所以就是 我们必须填表， 得填表 协议书啊。 哦，还要有一个协议书。 是的，是的，考勤表都有、 哦、考 啊，我们这挺一大摞了、 哎、所以说就是一旦活动的时候还是希望这个能够坚持参加。 对 对 对 对, 对、 哎、是这样的。都是像您这个年纪大概这个年龄范围的吗？ 不是、 哦、 我们这个年龄段啊，因为首先我们的发起就是一个爱心， 嗯 啊， 对， 我们原来的创始人呢，只有4-5个人吧， 嗯嗯， 我们命名当时临时起了一个就叫方灵侠， 哦，这个哪几个字啊？ 方是那个我们这是方灵侠爱心艺术团， 嗯， 怎么叫方灵侠呢？是我们取3个女士的名字， 就你们这创始人里边的女士、 女士名字、 哦，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一个叫张金芳。一个叫吴金玲， 嗯 啊，再一个呢叫苏凤霞， 就是把他们3个人的名字 的 最后一个字儿， 最后一 个连到一块儿了 啊。 您这还挺，您没把您的名字搁在 哎，没有，那个那时候女士优先嘛， 哎、 我们几个男士呢、哎、就没说。 哎，您要是这个把您这旗字放在里头呢，啊，这个刘琦先生的这旗字，那就是方灵奇侠， 那这4个字他啊，挺更有意思了、啊。 一听好像是一个武侠似的， 武侠， 其实是那个。朝霞的霞是吧？ 哎，对对，朝霞的霞。 开始是这个名字， 开始这名字、嗯。后来因为经过我们这个宣传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并不局限在那个东直门敬老院，因为我们就在附近，东直门敬老院啊，还有东直门内那个三和敬老院啊， 嗯， 都附近一些敬老院为他们演出，我们就是面向的更多一点， 就不仅仅限于这个范围 之内了，几个敬老院了啊，为、啊、更重要的范围呢，并不仅仅是敬老院了， 对， 我们像这个孤儿院 哦， 武警部队，像三里屯武警部队、嗯、我们在那东直门那儿，就三里屯比较武警部队， 对对对、 啊、什么大使馆比较多，那样呢我们就慰问武警部队， 嗯， 慰问工地的工人， 你看看， 哎、 嗯、所以呢这个就越来 越来 越强大 啊、对对对对对、 嗯、成为了咱们这个应该说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吧， 对， 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是， 现在咱们这个艺术团里边这个年龄最大的能有多大？ 哎呦，这个说起来确实没有特色。我们这个团吧，最高年龄今年84岁， 84岁， 他还是创始人之一 哦、就是。 他叫曹仁书， 嗯嗯， 哦， 就是当初跟您 哎 一块儿， 1998年就慰问、 哦、 啊，这是创始人，所以我们也是创始人这几个人里头当中，现在还没有离团， 嗯嗯，那会儿他是60多啊， 对，他刚刚退休 64， 而且这个老人呢有一个特殊性，他是在一直从事这个劳教教师。 嗯哦， 他是搞文艺拉手风琴的 啊、哦， 他现在创始了一个小手风琴嘛， 嗯， 小琴拉大歌，所以适合于到各个宣传队去演出。 对，嗯、这个手风琴伴奏啊，这乐器它比较方便，嗯、 对对对 是吧？它不像说你要是钢琴的话，你还得抬着， 对对对 手风琴随时、嗯、这个随身携带了就。 对， 这是年龄最大的，最年轻的呢， 最小的呢？ 嗯， 到现在我来说哈， 嗯、 我们现在最小的啊是小学生。 啊，小学生、啊， 小学生， 这小朋友是怎么加入进来？是 怎么加入？ 家里的爷爷奶奶、啊？ 对对对对对、 哦， 因为我们一个社区嘛， 嗯嗯， 一个社区呢，觉得我们这个志愿团队特别好， 嗯、 所以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经常去 也是带着孩子们去进行慰问演出。 哦， 孩子们也是填了表了，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正式命名嘛， 嗯， 北京市文化志愿者， 嗯， 大屯安逸爱心艺术团。 哦，这是全称了， 全称了，全称了。 嗯，谁都希望这个老年生活呀，能过得非常的安逸。 对对对对对。 当然了，说要是真正过得好，也不那么容易啊。你想，这个家里头，如果说这孩子都在身边伺候着，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孩子都工作忙啊，就剩下老人自己在家的时候，有好些事儿他也忙活不过来。 您说的特别对。 嗯。 尤其我们这为什么注册有40人， 哎， 现在才有十几个人呢？ 嗯。 说句实在话。我们坎坎坷坷风风雨雨20年， 对， 肯定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艰辛。 嗯，因为本身咱们这个成员啊，他也都是老年人，对吧？ 对 对, 对， 哎，他也需要一些这个 别人的关照， 关照，哎，对，关心呀，照顾呀，爱护啊，是吧？但是呢，同时咱们又把这份爱心奉献出来，又奉献给社会。 您说的是很对了。 嗯， 你像我们就这个，现在还是啊，我说的都是一些元老了。 嗯。 跟我20年的这个吴金玲团长，现在是我们的副团长。 嗯， 他是在98年就在一起， 是吧？ 啊，98年他在一起，他你叫他经过的就很困难了。 嗯， 母亲是肺癌， 哦， 父亲是心脏支架4个支架， 嗯， 哥哥也是做3个支架，家里的负担，一切重担都由他一人承担。 嗯， 像这种情况哈，经常是上午看完病，下午跟着我们去演出去。 你看， 就这样。 就是也挺不容易的啊， 相当难，相当难。 嗯嗯，那咱们这个公益演出的话，刚才您说了，最开始呢，咱们是在这个敬老院啊， 对， 然后呢，发展到这个周边的啊，像什么孤儿院呀， 对， 还是一些社区啊、街道啊、工地啊、 对对对对 军营啊，咱们都遍及。 对， 那这些这个演出的安排是。嗯，您来这个统筹呢，还是说大家一起来商量呢，还是说根据这个需要演出的这个对象，他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这个， 嗯， 您说的几方面都有， 哦， 都有，但是可以说刚才您说的， 嗯， 主要是我来跟负责大家联系，所以我又要事必躬亲， 嗯， 这确实有点累啊， 嗯， 事必躬亲，但是有好多时候呢，就是反馈的。回访的特别多啊， 嗯， 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嘛，20年了嘛， 嗯， 我们的锦旗就送了10多面，那个奖状就不计出其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排不开， 嗯， 一天的话有时候一天3场，这是做物流，有时候他们就说了，刘团能不能咱们少点 啊， 是这样， 因为这个需求量还挺大的， 嗯，啊，对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这个像咱们周边的这些单位啊，是不是都特别欢迎咱们？ 当然。那个讲一个故事啊，我这个人有点执着啊，有好多敬老院吧，他们因为比较有点名声的啊，比较有点名声的呢，他们就觉得你跟他联系啊，他说我们不需要， 哎，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哎，他们不需要，说我们现在有， 哦， 就这样，可是我这个人呢，你越好的敬老院， 嗯， 越这样的什么敬老院，我非得要进去，就有一个敬老院哈，就这样， 嗯， 后来。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那确确实实都是中央首长， 哦，就是老干部啊什么的，他 对对对，住在那儿， 嗯， 而所以慰问团体呢，像这个可坦率说啊， 嗯， 像戴玉强， 哦， 像姜昆， 啊， 宋祖英这些人去， 嗯， 所以他们觉得你们这些民间艺术团呀，啊， 就 没有什么可， 好像那个水平不够高似的。 就是我们的心长地了在亲，你们肯定觉得他们不就是， 可能没兴趣啊， 哎。很乏味了就，哎呀，与其那样还不如您别来呢， 哦， 后来我们就这样， 嗯， 他说，我说那我们既然来了，您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嗯， 后来一个书记啊亲自跟我说哈，说你这样吧，我们自己也有老年合唱团， 嗯， 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教教我们这合唱团， 哦， 啊，教教合唱团唱歌， 嗯， 这样总算让我进去了。我说行， 就是我们本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是吧？ 我们进去了以后呢，后来我们两个副团长啊，跟我，我们三个轮班的，每礼拜都要坚持两次为他们去服务，教他唱歌。后来教的呢，大家我说这个他们这合唱团确实挺大的，因为敬老院人比较多嘛。 对对对。 而且特别高兴，我们一领唱，我们一给他教唱一什么，他们这些合唱团特别高兴。 嘿。 一番就是经过两三个月呀、磨合，后来他们普遍反映我们人特别好， 就是、 所以呢 被老人家们接受了， 接受了，接受以后我说那我们能不能给你们演一场啊？ 这回再谈这个演出的事儿啊， 对对对，演出一场呢，完了第一场呢就是先是这样，他说刘团长能不能咱们现在。跟那个其他有一个团队，您代表我们合唱团参加我们演出，我说可以。 哎， 那天呢正好是音之光，他们这个朗诵整个专业的那些团体啊， 音之光老师的这个朗诵团是非常厉害的。 哎对，跟他们一块儿，合着说的咱们给咱们唱个歌，我说好。 哎，这局面就打开了， 局面慢慢打开了。后来呢，我们呢，那我们说。才说到我们能不能为这些老人演一场啊？后来他这那时候好吧，因为这书记都看着这个水平了，原创。我们那场可以最后有感动的第一把手，把老人诉说的录像，给我们转发过来了。 就是 转发了以后说的，而且那老人的录像就录音说的，您这个团比所有团都好，因为我们这个在说这游戏上，我们这里头呢跟其他团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是接地气，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咱贴近。我们呢，给演出了一场呢，整个是我们演出，跟别的不一样。我们每次演出都要自己的有一个主题 哦， 主题内容的就是我们叫就跟那套餐似的啊，一演，当我们演到那天正好母亲节嘛，母亲节我们就唱一些母亲的歌，我们自己编的朗诵啊，感恩父母啊。感恩父母，还有那个娘的那扇窗，或者最后唱《烛光里妈妈》，整个所有的这个群体，啊，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什么，都真是潸然泪下。而且感动的会了说，说你们太好了，说你们这个有主题有内容啊。 那么这个主题就是由您来编排的。 由我们集体 啊，集体来， 集体来的 编排。 就是说我们要有个组合。什么叫组合拳呢？所以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是比专业的还好在哪儿，因为他们专业太好，戴玉强、姜昆这些人他只是分分散散、只是个别节目， 对， 没有一个整体感， 对， 我们可以叫这老人呢要笑要舒畅要哭要回来，就是能够根据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我们的特色，根据我们的节目把他的情感起伏都 调动起来， 都调动起来。这可是我们的特色。 对，那些著名艺术家呀，是靠着他们个人的那种魅力， 对， 个人的那种超高的水平来吸引这些老人，吸引这些观众。咱们是靠整体实力， 所以后来呢，就是后来主动的，他们跟我联系，要求我们再继续去什么的。 这个说明啊，其实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对， 因为咱们。也都是藏龙卧虎的啊， 对， 照您这么一说呢，像咱们这个艺术团里边，那要轻易的，就是加入进来的话，那不是不是得必须得有点绝活？ 您说的对， 嗯， 您说的对，挺好，因为我们呢，还这回母亲节带着孩子们去进行一些社会主义教育，就说 所以孩子们一方面是去慰问，同时也会受到一些 社会教育 对一些影响， 因为传承嘛。因为咱们坦率说啊，这个中华文明传统哈、几千年来留下的，在我们这儿不能断。 对， 更重要的是谁来带？你比如像那中年人啊，他整天上班，没有太多的时间教育孩子。现在责任呢，主要教育的还是由学校。再说，就我们这些老年人。 对， 如果老年人如何传帮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都说这个退了休以后啊，在家给儿女带孩子啊， 对， 这个可能。你如果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就是看着这孩子别出事儿， 对， 这就挺不容易的了。 对， 但是呢，如果要再给他加强什么思想教育什么的，恐怕这个力量就不够了。 对， 但是有咱们这团体在， 对， 就能干这事儿。 对，然后团体呢，反正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哈，把这个老年把 这个孩子们转动起来呢，带动起来啊，主要是为了咱们更好的嘛。将来他是国家栋梁，是吧？ 是， 希望寄托咱们什么？如果对他们对年轻时来教育，这是咱们国家，就是他的国家的资源，是不是？ 没错，这也是咱们的一个功能啊。 是是。 那刚才咱们说起来了，说这个演出的水平这么高，那您收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严格呀？非得是有绝活的人，您才能往团里收？ 恰恰不是。 哦，不是啊。 因为我们我再跟您说哈，我们这团里头啊，我们宗旨是我奉献， 哦， 我助人，我快乐，我健康。这是咱们20年的宗旨。 这咱们定下来的这个标准啊。 标准。 嗯， 就是只要你有奉献精神， 嗯， 我们就要有助人为乐。 嗯， 你助人为乐才能我健康，我快乐，我快乐你身体也就健康了。 嗯，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整个是连锁的。 哦，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精神，主是为了我为演出而演出， 那也不行。 那不行。 嗯， 那这绝对不要。所以我们这里头好多大腕， 嗯， 我说大腕来可以，但是你必须参加我的排练。哎，所以我们这年龄节目呢，但是你说你什么都不会，咱们现在最明显的现在有两个人 啊。 啊，刚才我们最明显的啊，我们一个团员来到这儿以后什么都不会， 嗯， 形象也不行， 不太修边幅的那种， 不修边幅。更重要的有，他从形象从都不行，所以好多人有的团员来了以后就直接跟我说呀，说刘团，你要是他来，我们就不来了 啊！你们怎么是收一个这样的人呢？ 对对对对对。后来呢，我说咱们既然是爱心，他有爱心的精神啊，他有奉献精神，咱们在这儿为什么不能从内部咱们就体现到在爱心跟奉献呢？ 嗯。 所以我们就利用他的特点，现在我跟你说，到这儿来以后，蝙蝠也修了，胡子也刮了，他现在我就因为他的形象，我们叫他演双簧， 哦，演双簧啊， 哎， 挺有意思， 演双簧，一演双把培训他演双簧， 嗯， 而且老师教他，我们请的外头老师教，教完了以后，他真成了一方气候了， 哎， 2年以后。自己由我们这儿走了，自己成立一个文艺团体， 团体啊，你看， 哎，这个人 就是在咱们这儿，就是磨砺了以后， 哎，磨砺以后 成才了， 成才了。还有一个现在刚刚进来的，是一个叫王成老师哈，他是原来也是可以坦率说在街道上捡破烂， 哦， 那个街道上因为这个问题老去说他们，因为他那屋子跟前堆好多。 就是比较影响这个卫生， 影响环境。 嗯， 但是呢，穿的衣裳当然你砍了也是不修边幅， 也不行。 对，但是他有一技之长。 哦， 他会打快板。 哦， 我们尊重他为老师。 嗯， 哎，而且一直给说的是东城老年艺人，他今年已经也70岁了。 哦， 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由千里迢迢由南城转到我们这北五环啊，上我们这来活动，而且。次次不落，风雨不挡。 嗯， 哎，他呢就来坚持，到现在他为了演出，自己不但不减了，而且呢花了300块钱买双鞋， 你看看， 花了200多块钱买身演出服，现在还在治。胡子也刮了，服装也什么了，身上也特别干净。 就通过这个加入咱这艺术团呀，去参加演出啊，他本人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变化在哪儿呢？问题是为什么他能变化？因为我们说。我们在从演出当中还要进行一些呢人情的教育 啊， 啊，你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修边幅，我们为什么要出演出，演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哎， 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尊重别人，如果咱们穿的衣冠整齐是对别人的尊重，不要为了我自己变别人的尊重，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显示自己尊重别人， 没错。所以这个是咱们成了团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演出力量了。 对，现在是， 所以说呢，在一个艺术团当中啊，这个是每一个成员呢都是必不可少，还得有您这个组织者呢来穿针引线，那么很多的这个演出呢才能够取得成功，也可以坚持这么多年下来， 对 啊，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刘老师分享了很多他组建这个艺术团的过程当中的故事，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更多的故事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请刘琦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